乐自我，身影着大步，自己蹲在角落，画地为牢，戴上枷锁。你总是反反复复，来来回回，百般的折磨，把我的心一刀刀割割。我总是匆匆进进，畏畏缩缩，各种舍不得，那么卑微，那么堕落。在想